刚刚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我呀，他就说提到吃这个真武汤的问题啊。那我不晓得我从前跟同学提到真武汤的时候，有没有跟同学说一件事，就是吃真武汤的时候，你喝水要很控制，一定要喝很热的水，有没有讲过？就是在你喝真武汤的期间啊，就连一般所谓的温水对药性都会有破坏。在喝真武汤的期间，最好是喝比较接近烫的水啊，就是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增进水循环的药嘛。那你如果喝的水有点偏冷，它就会挡掉啊，这是一个。然后一位同学问我说，他家里面有人是有青光眼的现象，那是不是应该吃真武汤？我就说家人的话，大概让他喝水一定要喝热的啊，他不肯，所以我们也不要开这种药。只是同学啊，我们中医学到今天，我想在因为今天要我们的课程暂时要做一个总结啊，我想就是跟同学分享一下，我觉得学《伤寒论》，我们说学《伤寒论》医术进步的最快，对不对？其实这东西会。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东西是这样子，就《伤寒论》它提供了很多人体细部的结构跟地图，就是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构造，它一层一层的剥给你看，而它的剥的每一层呢，都跟西医剥的每一层是不一样的观点，不是说西医跟中医有什么意见是冲突的，并不是，只是它看的角度不一样，而这每个角度都是很重要的。就好比说，我为什么会说真武汤可以治青光眼呢？或者是说，有人治青光眼是用苓桂竹甘汤加这个牛膝车前子？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意思是一样的？因为眼压过高这件事情，你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眼睛里面有水代谢不良，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说他的眼睛里面有痰饮啊。那眼睛里面有痰饮的话，你用苓桂竹甘汤加这个能够把眼睛里面水抽下来的车前子也是对的啊，对不对？那你用真武汤增加这个人的全身的水代谢机能也是对的啊。那你用我们中医都是说，即使是一只眼睛，你说整个眼睛属肝，那你说眼球的话，我们也会说眼球的话什么眼白属肺，对不对？然后什么地方属肝，然后中间那个瞳孔里面是属肾，对不对？那瞳孔里面内兜水而代谢不良，那我们一定会觉得说这是他的肾阴实，对不对？那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人他有白内障，那白内障它是一个眼睛里面的这个一个透明的东西提早老化，那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把它归到肾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充肾的能量，让相对应于肾的这些东西都不要老化。那就是说从你在读《伤寒杂病论》的时候，你会对人体有一些地图开始在你心中浮现，而我们今天读《伤寒杂病论》其实是用一个很粗的角度，就是我们这一段课程呢只是用一个很粗的角度在介绍本草而已，甚至不是在认真读《伤寒杂病论》，那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很多人体的脉络，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有人他《伤寒论》是整本这样一条一条细细的去读懂的话，那他的医术就会整体的那个诊病的功力就会大大增加啊，就在这种事情上面。所以虽然张仲景开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可是一旦你把这部书读好的话，那其实你在很多临床上面的遇到的事情你会自己能够理解啊，所以才会说这部书是对医术增加最有帮助的一本书。就是并不是他要教会你全部的事情跟全部的方药，而是一旦你看这个书，你会明白说，哦，原来更年期综合症我们是走这个路子进去的，那我们还可以借用这个路子怎么弄怎么弄，对不对？就会有这样的人体地图。那像讲到乌梅这味药呢，就是充分的展现出我们中医古时候认为的人体地图是怎么样的。好比说还有一路，我不知道是我们班的同学在我的部落格问一个问题，说 因为感冒的话发汗很多以后胸部会有点痛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汗为心液啊，就是汗是心脏出来的液体。然后我那个回的留言回得很不客气哦，那我当然觉得那样是太凶了。不过主要就是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我们《伤寒论》所提供的人体地图之所以那么宝贵，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中医都有这种概论化的东西，就是汗是属于心，你发汗过多会心阳虚衰，对不对？可是发汗过多的心阳虚衰，它要在怎么样的状况才会变成心痛呢？可能桂枝去芍药的糖分就是胸口闷，对不对？可是如果是心脏刺痛呢，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篇章的另外一个状况了。或者我们会说，如果发汗太多心阳受伤，也有人他的症状是好像觉得胸口需要这样摸着才舒服，对不对？所以同样是一个心脏这个区块有一些疾病，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外症，而这些外症都指向不同的病机。好，那这些事情同学一定要记得，我们学诊人数是这样子来分辨，就实际临床是要拿这些不同的外症去分辨它背后不同的病机，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很仔细的跟同学分享这件事情，以至于同学或许有一点点，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课最主要的部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重视，但是要跟同学讲说，我们如何靠伤寒论这部出来让我们医术变好，就是在这个辨证的过程里面重新去认识人体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外在才会观察得到这个现象啊。像大腺它为什么会烦，对不对？就代表身体里面有热被包在里面等等等等。那我们从乌梅这一味药呢，我们说乌梅它因为有那种风木之气，所以它一定会让这个它的药性非常容易作用在厥阴，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子，好像我记得好像宁海厦先生在教书的时候就有说，应该是教本草吧，他就有说那个治心脏病发作的那个乌头赤石之丸，乌头应该换成乌梅。他那样子讲就是有他的道理在，因为乌梅可以让药性进入厥阴区块，所以这个心包能够被治到。那只是说我觉得乌头有乌头的意义在啦，就我们不跟他论是非，只是说就会有这样的思考。那我们说梅子，那因为台湾人都会唱梅花这首歌，对不对？就知道什么越冷它越开花，所以是唯一在冬天开花的花，是不是？所以它就是，那冬天是一个什么气啊？是寒水气。那春天是一个风木之气，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能够把寒水之气吸纳成风木之气的一个药，所以它能够由肾去生肝，这是一个说法。那可是，所以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啊，吃了酸梅啊就会肾脏变虚一点，然后肝变强一点啊？我不知道，说不定有此的可能性。那一般中医是喜欢讲说不会讲到肾跟肝，他会说因为他那个乌梅有主治这个偏枯不仁死机，这个偏枯不仁死机就是好像我昨天教美白水的时候不是有教过我们把那个梅子腌在清酒里面要喷在脸上就可以去黑斑，所以它可以，如果一般中医讲法说这个乌梅的效果是损肾益以润筋膜，但这也是一种讲法而已。就是肝胆区块其实就关系到人的筋跟膜，对不对？我们知道了，肝主筋，那胆主这个比较表面比较薄的筋，就是膜嘛，对不对？膜往属胆，筋属肝，我们姑且这样说。那么这个筋膜的膜的意义在哪里呢？好比说我们的子宫，人的子宫，我们说它是心火跟肾水水火二气合化，我们也说人的子宫是人的冲脉跟任脉凝聚出来的东西。但是请问你，子宫壁是什么，属于什么脏啊？因为子宫壁是一层膜，对不对？ 属于一层膜的东西，它就有属于可能是属于肝脏哦。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那个疾病叫做子宫内膜增生的话，你就会想到说他的治疗可能是从厥阴区块。那现在在临床上面有一个方哦，用起来据说是效果很好，就是说这个治疗到膜这个子宫的膜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方子是说大陆那边哦，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子宫长息肉，那子宫息肉就是子宫的表层那个膜长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就用醋泡过的乌梅多一点，然后姜蚕少一点，然后做成药丸子，每天饭前吃一把。那这样子可能你用差不多一斤乌梅，然后再加个几钱姜蚕这样子，然后就醋泡过以后把它烘干一点，然后送到药店去做成丸子，就乌梅姜蚕丸，就这样子饭前这样吃一把，一把大概随便抓大概30-50颗吧，这样子。啊，那据说这样子吃一剂，就是一大罐药丸全部吃完，通常那个子宫息肉就好了。因为你想想看，乌梅嘛，补到这个膜，作用到膜上面。那姜蚕是一个去除风邪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个膜的世界里面有一些邪气堆在那边，所以可能有一些风气在那边。因为风气比较会有自我增生的这个本质嘛，所以那就所以一般说治子宫息肉的话，就是泡醋的乌梅加姜蚕哦，就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它的下气，我们说下气就是咳嗽是上气，对不对？那止咳嗽的话，那蛮多这个方止嗽的方子都有放到乌梅哈。像父亲主方有一个止咳嗽的药丸子，就是乌梅加川贝啊什么的啊，就这样吃一吃。那一般人都认为说酸主收敛，那我想我的课呢就比较不会说到酸这个是收敛，我只能说酸这个东西是跟这个勾芒之气比较有关系的。那至于说去清黑治恶疾，就是那这个清黑治恶疾用乌梅其实没什么啦，就中国古时候那种外部的美容药要把一个痣点掉，当然是用梅子把那个痣酸死啦，就是从外部点痣的时候用梅子去弄啦，就是用白梅啊，然后用把它捣碎啊，弄一坨像泥巴一样啊，去按在痣上面这样子。那除热反满安心肢体痛嘛，那这个梅子治肢体痛，那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偏方吧啊。那其他的肢体痛，我们有该用的用法就用别的药了。那这个反满跟安心可能跟我们说的这个厥阴病有点关系吧。像乌梅的用法就是这个厥阴区块，因为我们教了温经汤，就讲到乌梅就顺便提一下。就比如说像从前应该是宋朝吧，就有一个方子的圣惠方还是唐朝，他就说如果有人这个比如说有些女性朋友是很受苦的，就是她的阴道一直有破，就阴道生疮啊会痛，那她就是那个方子就是说用乌梅肉3两啊，然后呢先炒了之后再把它用小小火炒到干，然后呢再把那个乌梅打成粉，然后这个梅子粉呢拿去用蜜炼成药丸，那再用石榴根的皮啊把它煮汤，用这个石榴根煮的汤去每天饭前这样子吞10颗，然后这样可以治阴道的生疮，也就是损肾益润筋膜，你知道吗？就是能够把那个力道抓到子宫啊什么阴道的那个内膜去啊，这是一个古时候用乌梅啊，然后走厥阴区块去治疗一些妇女的疾病啊，他所用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乌梅丸的意义上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点。那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中医啊在用药的时候往往会有二药不相消定律，听过吧？就是并不是说你用了附子又用了黄柏就会刚好打成没有一点药性那个白开水变成白开水，不是这样子的。附子还是做附子要做的事，黄柏还是用黄做黄柏要做的事情。 而这一点，如果我们放到欧美版的这个药证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药里面的寒热不会对消灭，可是这个寒药会在人的身体里面去侵人体的热，而这个热药会在人的身体里面去驱除人体的寒。所以呢，附子还是会把人该暖的地方暖起来，然后该驱除的这个寒气把它驱除掉。但当归跟细辛加在一起呢，还是能够把血液里面的寒气逼走。可是呢，上中下三焦的这个热气热邪呢，那黄连黄柏还是能够清到它。所以基本上虽然药与药之间药性不相消，但是跟人体的邪气是会相消的，所以到最后人就是寒跟热都会变得比较被它打到比较不明显，而变成能够中和的状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黄柏这味药啊，神农本草是叫做柏木。那黄芩、黄连、黄柏，我们都会说黄芩是上焦，黄连是中焦，黄柏是下焦，对不对？那都是比较燥的药，因为燥所以才会有一个说法说黄连是虽然苦寒可是能够健胃，对不对？因为脾胃很怕湿嘛，它能够去火又去湿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有很多大家传来传去的东西，比如说台湾的孕妇都喜欢吞黄连粉，然后说是能够养胎，那的确生出来胎儿都很白很白，然后就可以去胎毒。那我非常不赞成这么做，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吃黄连对人的元气还是会伤到的。因为去胎毒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啊，小孩子生出来，你用几片生甘草煮一点点甘草水，把那一小瓢甘草水用个小茶匙喂到小孩嘴巴，他就会吐出一坨有点像痰一样的黑黑脏脏的东西，那个就是胎毒了。那吐出来以后，小孩子就会长得很白，就看起来很漂亮。所以胎毒可以在小孩出生之后一瓢甘草水解决的，你干嘛出生以前吃那么多黄连啊？这个还是会有问题的吧？我觉得挑简单的就比较没有伤害的方法用吧。啊，那孕妇吃黄连我觉得不好啊，就是对身体整体的这个健康来讲没有什么用。尤其现在很多孕妇都是那种元气不足以至于那个胎儿不是很稳的那种状态，那吃黄连不是很适合。那黄柏呢，它是下焦的苦寒药，它是一种木头啊，比较扎实的。那它能够治五脏肠胃中结气热黄疸，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湿热之为病啊，下焦的湿热还有肠滞啊，都是湿热伤血，或者是止泻痢、女子痘下赤白或者阴阳实疮，那这都是一个人的湿热之气堆积在哪里，以至于那边下焦啊湿热到最后就烂掉。所以确确实实有湿有热的时候，那你可以用黄柏。不过呢，黄柏到底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推荐它常用的药。虽然说从前有一个滋阴派的这个朱丹溪，他有一个方子叫大补阴丸，是用黄柏跟灰板吧，然后还有好像还有牛骨髓是不是什么东西，就类似那类东西，然后做成药丸，说是可以滋阴。可是实际上历代中医平心而论啊，都觉得黄柏吃一吃人的肾就会虚了，所以所谓的知柏地黄丸是怎么样才能用呢？好像能，我们黄柏外用，比如说眼睛红肿啊，用黄柏做成眼药水滴一滴啊，就是无所谓嘛。或者是烫伤啊，你涂黄柏粉也可以啊，就是烫伤有很多东西可以涂啊，什么沙拉油啊什么的酱油，那黄柏粉也是很有效的一样东西啊，就这样子。那可是呢，除非你是，但是如果你是要来泻肾火的话，那就必须你的尺脉真的有宏大，而且按到底下都还很强，就你确定你的尺脉是很有实火的状态才能用。而且 用也不能用久。如果你要用黄柏来退这个下焦的热，你最好是你如果用了三天到一个礼拜觉得没有比较好一点就放弃算了，就用别的方法，就不能用太久。如果你还怕它太厉害的话，你把它炒黑再用也可以，这样子的话它的寒性会稍微降低一点啊。可是那黄柏因为是又苦又燥，知母是又苦又润，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知柏两个药是是好朋友啊。那当然黄柏跟苍竹呢合在一起叫做二妙散，对不对？所以清热利湿这个常常用的嘛。那或者是黄柏跟肉桂一起，一个补命门火，一个泻命门的热啊，就是它有一些用法。甚至呢我觉得黄柏用起来让人觉得哦，黄柏的确能够让这个肾，因为你知道肾火太旺，这个人的肾就会处于一个好像那个气，就是好像那个肾火旺会有什么状况？我想看，一般来讲是性欲高涨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它有一些阴虚的症状会出现。那要让这个肾的气能够封藏，要用黄柏，那不在经方。这个火神正清肝有一个方叫做风随丹，有没有人听过？那如果你们要学说黄柏怎么样可以不伤到人啊，那不妨你们去自己去研读正清肝的书，去看看风随丹要怎么用啊。其实风随丹还有其他的版本嘛，对不对？像一般方剂学书风随丹，比如说像三才风随丹，但三才风随丹是天地人嘛，对不对？那就是天门冬地黄跟人参，是不是？天地人是三才嘛之类的。那用到黄柏的那个风随丹，正清肝比较有一些实际上可以用的那个范例，就是怎么样的人可以用风随丹。如果你把正清肝用风水丹的一些东西读好了，那你大概用黄柏就有一个准则。不然的话，平常我们日常生活的保养，黄柏没有那么好用啊。就是最好是左右两尺都很旺，如果是两尺的脉有一点虚，或者是只有左尺比较热，右尺还没有的话，那都还不好用啊。就黄柏实际上就是用久了人就会虚，就这样子。而且像历代也有一些比较赞成用补养的方法的医者，比如说陈士铎，他就说如果你的肾有火，对不对？你又何必用到黄柏呢？因为他曾经有一个方子是治疗这个人啊肾火旺以至于那个男性非常好色的那种方。但那样的方呢，复兴主派的医学是用什么呢？用玄参。就是玄参退火能够比较不伤元气，你又何必用黄柏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它有一些可以代替的药啊，就用代替的药。那也就是说复兴主派的说法就是说，一般的下焦火你能用玄参就不要用黄柏，这是第一点。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要用黄柏的话，你最好跟肉桂一起用，就是在它去肾火的同时，你要能够补一点命门真火进去，免得说把你打伤掉啊。所以这是几个用黄柏的一个小招数啦。那至于说朱丹溪的一些方子啊，说是黄柏就是要去这些，因为火大也会烧灼人的真阴嘛，对不对？所以会火大的人有可能会烧成阴虚，所以在那个时候黄柏是会用的。可是中国人退火有一个方法称之为甘温除大热，有没有听过呀？像我们从到今天，我们之前教肾气丸的时候跟同学分享了引火归元法，对不对？很多火是虚火啊，阴虚之火。那白通方的代阳是阳虚的这个阳符在外面，对不对？那刚刚教乌梅丸就寒热错杂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方法中和一下，对不对？那这样子也比较好一点。就是总而言之，不到最后关头不要用退火的药。那至于说人这里发炎那里发炎，那发炎的话你补充抵抗力它还好一点吧。所以我们中医有所谓的甘温除大热，对不对？一旦你在气虚血虚发炎发热的时候，你是要补气补血，这样比较会让它平静下来。所以这个即使是用那个 黄柏一味药啊，跟盐用盐盐巴跟酒一起炒成药粉那种大补丸，单味黄柏用盐跟酒炒过的，那个当然已经没有那么寒了。可是，在实际上临床药的话，临床上你会说什么呢？比如说他会说，在用的时候是血虚的人用这种黄柏做的大补丸，你炖四物汤来服用这个药丸；如果是气虚的人呢，你炖四君子汤来服用这个药丸。总而言之，就是配补药用，不要单用。那另外还有人说，如果你把用黄柏这味药的话，你最好能够用四物汤里面再加鹿角胶，对这个补督脉、补阳气的东西都够。那你再用它来反佐一下退火啊，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就是用黄柏的一些点。那至于说肾水之阴受伤，所以人这个火旺，就是这种肾阴受伤的火旺啊，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用黄柏的？对不起啊，肾阴受伤，如果你要直接补肾阴的话，我们是用这个六味地黄丸还好一点。而肾阴胃受伤，其实往往是后天气血失调。什么叫后天气血失调？就是你会肾阴不足，其实代表你这段时间身体很操劳，脾胃很烂，该吸收的营养都收不到，所以肾阴才会不够，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要从脾胃开始补起。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还是会回到当中紧的虚劳阴虚而劳，小建中汤不错啊。所以到最后又回到一个脾胃论治的地方啊。所以用来用去就是跟黄柏会擦身而过。就如果黄柏真的那么好用的话，当中紧虚劳偏干嘛不用啊？啊，阴虚火旺的人那就用这个。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我们知道说啊，手心会烦热的，对不对？不然用小建中嘛，不然慢慢温经汤也有嘛，就是那几个地方啊。你要知道，那同样是让更年期的手心烦躁跟这个虚劳的手心烦躁，那都是不一样的医法。所以关于这些点，同学如果能够练习去分判它的话，那医术就容易进步了。这就是将来你自己帮人看病的时候慢慢在心里面打下的基本功。那如果呢，我们这个属于伤寒论的这个基本功大家不好好的把它摸熟的话，你之后学各种怪招也没有用。我说没有用的意思说你可能会学很多装病装方，可是你的心力不足以让你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去啊，这是一个比较为难的部分。那再来说到这个花椒啊，花椒的话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花椒嘛，那个气对不对，比较会驱散身体的寒气湿气，这同学想象得到吧，对不对？因为吃花椒什么感觉，大家有没有这种身体感？你们哎，对，同学你们很讨厌花椒的味道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会啊、哦、那当然这个孙真人实际就是说有一个实际就是吃东西的禁忌啊，有一个说法是说十月的时候不要吃花椒，会伤到心，让人容易健忘啊，这、就是它的禁忌了。那中国人用花椒的话也会把它的这个椒木拿掉，就里面的籽子我们不用的啊，就至少用花椒的话是先把籽子拿掉。籽子另外有用啦、啊、就是如果像中国人是把花椒的籽子当作什么呀，当作治盗汗的特效药，就是睡着会出汗的盗汗，他们把花椒的籽子呢捣碎以后呢用差不多两三公克啊，然后呢调入呢一碗什么汤里面，临睡的时候喝下去呢，就是要调在用猪的上嘴唇间的汤，就是那不是有菜市场没有卖猪耳朵吗？你看我不要猪耳朵，我要猪的上嘴唇啊，那切下来你拿去炖个猪肉汤，然后呢拿那个来做花椒籽子磨成的粉，据说是治盗汗的偏方啊。这个那花椒在中国的医药史上面啊，因为是有很多地方是用在仙家药，就是仙人吃的药， 那这个东西我们中医的部分就不能教太多，说什么吃花椒能够引蓄真气入丹田哦。那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平常没有练过的人吃了会怎么样呢？这个我不敢讲。那而且一般在医药上面，我们说引蓄阳气入丹田药，我们一般医学领域是用那个砂仁嘛，有没有听过砂仁能够引气入丹田啊？那镇静安的前阳丹就是用砂仁配附子配甘草配龟板，把这个阳气引蓄到丹田，那是镇静安的前阳丹。把阳气引下来会怎么样？就能够治脑震荡啊，就是那头在那边冲着冲，什么东西塞到头，然后吃前阳丹又啪就拉下来了嘛之类的。好，那这个那花椒呢？据说在它的生长上有一个特征，就是花椒它是不开花就结出果实，所以叫花椒。它是一个不开花的植物，就直接就结成那个东西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都说植物的阳气是在开花的时候放射出来的，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植物它不开花直接就变成种子的话，等于它那个阳气都包在里面啊，这是一个它特殊的地方，所以就变成那个阳气是一个炸弹。那可是中国人都是说吃花椒一定不可以吃到它不开口的，就是不开口的花椒吃了会死人，到底有多毒我不知道啊，可能我们平常做菜也没有那么仔细啦。那花椒里面那个籽子啊，是一般是用来去水的药啦，也可以治疗水毒的。那如果是在仙家的说法呢，就说花椒是一种能够收水银的植物药。什么叫收水银啊？就是如果你打翻的水银在这个磨石子地板上面，水银不是滚来滚去吗？水银在地上滚来滚去，那中国人说你要把那个水银吸起来啊，你就拿一把花椒在地上抹一抹，就可以把水银都吸住哦。那中国人这个象征物是说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比较仙家认为人凝聚的阳气就是叫铅或者汞，有没有听过啦？铅或者水银，因为凝聚的阳气，练功的人会体验到他的阳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时候那个阳气会聚成一个有实质上重量感的东西，在身体里面丹田里面沉甸甸的一团，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像水银，那是一个身体感，觉得身体有水银。那花椒跟水银那么要好，所以中国人会认为说这东西对练功有帮助，所以它是一个能够把水银收到这个炉子里面的药啊，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但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吃花椒练功，对不起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够以一个家常过生活的角度来说花椒。什么叫家常过生活的角度呢？就是去四川玩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吃到花椒啦。四川路边买一个包子里面就全都是花椒味。那你就要看四川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像我们家里面曾经在四川待过的老人家，我讲四川什么地方，他就说哦，四川是老鼠满街跑，就像野猫野狗一样，完全不怕人的地方。那这个老鼠是一种在地的表面爬的东西，对不对？它是秉地气而生的动物，就比较阴浊之气，就是最接近地表的那一层气，是老鼠最习惯活动的。所以阴湿之气很多的地方是四川，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四川出附子，四川出花椒，就是这个他们刚刚好那个气候能够跟这个植物会有一种相抗衡的这种感觉。那我在四川，我在台湾，我吃一点辣就受不了，就是身体整个就会拉肚子啊，肚子痛啊什么的。可是我在四川就可以吃的蛮辣都没有关系，就觉得蛮能够适应的。那就一定是四川有什么环境能够让我的身体里面那些辣的药性能够被抵消啦，对不对？那我就说我在四川有一次看下雨，就是如果你伸手到雨伞外面，你会知道现在在下雨，因为手很快就会湿掉。可是呢，如果你看着地面上的水洼，你会发现那些水洼一个涟漪都没有， 因为它的雨滴太细了，就几乎就是比雾气还要再大一点点的水滴就这样落下来。那如果你在那样子环境里面生活，就是天无三日晴的四川嘛，对不对？如果在那样的四川的雨里面，如果你在那边没有带雨伞走走，呼吸呼吸，恐怕都要肺积水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吃花椒就能够把这样的水气逼出去，好，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想花椒。那么从前我在中医基础课有教过交附散，就说花椒能够把附子的药性弄得更锐利一点。那我最近吃那个四逆散四逆汤啊，好，煮那个生附子四逆汤，我好喜欢加花椒哦，我觉得加了花椒以后四逆汤变得药性好清楚，你知道，我觉得不加花椒的四逆汤喝起来浑沌沌的，加了花椒以后那个药性很透，感觉非常舒服。那这是一个想法，就像《伤寒论》里面《伤寒杂病论》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己焦利黄丸，就是防己焦木停利大黄丸，就是在己焦利黄丸它是治什么？是肠间有水气，就是肠子与肠子之间有水气。那用这个时候用到焦木或者是花椒吧，这类东西它可能，因为如果是肠子里面有水气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用一些让肠子能够把水吸掉的药就可以。可是如果你要开到肠子外面去，那你可能需要另外一种药，像花椒就有这种开到外面去的力道。就像我们上次举到一个肚子上面初见有头足的大建中汤，你用大建中汤是椒姜仁饴嘛，人参干姜饴糖跟花椒，就是肠膜因为肠子太寒元气不足，肠膜整个松掉了，但肠膜松掉了，你要如何把那个暖气补到肠膜上面去呢？那就又放花椒，你就会知道那个花椒的走法就是有一点穿出去的调子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花椒能够让药性呢穿墙而过的这个特殊的点。那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面比较好用的地方。那当然它能够祛湿祛寒啊，这就是理所当然的药性。那我们也会知道，只是说花椒呢，其他的药呢，你如果吃下去，它如果是一个暖药，你吃下去，可能它会让你的脾胃比较暖。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吃的是干姜，比如说理中汤，这款药你吃下去以后，当然你会觉得，肚子中间比较暖，就是中焦能够受用它。可是如果你加了花椒的话，比如说四逆汤它加花椒，对不对？它可能你肚子不很暖，可是它那个驱寒气的力道可以走到你膝盖去，就是加上花椒以后，那个暖药的作用点可以被拉到更外面或者更下面一点啊，就是花椒的功用。所以虽然它可以在脾有作用，但是它的终点不是脾啊，这是花椒比较特殊的地方。那至于说乌梅丸，因为药味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一定是花椒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那如果一般住家就是说它能够引心火入丹田了，也是一个浇水火的药了，就是反正我们乌梅丸嘛，我们说阴阳离绝，就气跟血也是阴阳，水跟火也是阴阳，盆也是阴阳，对不对？那你就想说各个层面的阴阳可能乌梅丸就多一点吧。那至于说楚玉丸，楚玉丸是桂林古本没有的方子。那桂林古本没有的方啊，我一般楚玉丸症，我说不定你吃多一点小建中汤也会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楚玉丸并不会让我感到用药上面少了什么，但是楚玉丸它有一个意义在，所以它能够体现一件事，就是如何填补一个人。什么叫填补一个人啊？就是他说这个人叫做虚劳不足，诸不足哦，风气百疾或者风起百疾。那我们比如说我常常在跟同学讲说，如果你啊在感冒就不要吃毒药，对不对？免得把邪气补住了。可是呢有一种他的虚劳所表现的征兆就是什么呢？天天都在感冒，或者三天两头都在感冒。 那如果这个人处在一个三天两头就不停的感冒这样的一种虚劳，你要怎么办？或者那就也就是说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风气百疾，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人啊曾经感冒过许多次，而他这个感冒了之后其实都没有被医得很好，因为大部分人感冒都放在他自己好，对不对？谁跟你人人学过伤寒论啊？那这个身体里面的病毒不是就越堆越多了吗？那这个病毒在能量的世界我们称之为风气，是不是一种有自我增值能力的这个潜蠢蠢欲动的能量？那要把身体里面残留的病毒把它拔掉，然后顺便把身体补起来，那我们就应该用补药再加上什么呢？驱风药，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构。所以如何能够让驱风药去引导补药，它一面扫干净你的身体的这个缝隙，一面让补药能够填进去，那这是一个用药的功夫啊。那这个功夫呢在储玉丸上面就可以体现到。那这个所以我常常说储玉丸是这个抓漏水，台语怎么说？俩漏啊，对不对？抓漏水的药。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身体是一个漏水人的话，那你们不妨考虑看看用储玉丸。因为就是每天三颗这样的，一直就是它做出来就这么桂圆大这样的，对吧？袋子大，你就放在嘴巴里面嚼一嚼，然后把它含化，那久而久之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这个用口水把它含化以后，让它那个药的能量能够透过你的口腔就吸收。因为那个最近那个动物大学陈国正教授写一本什么新书哦，就讲说人的这个消化其实在咀嚼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我们治牙痛就要拿两颗牙什么脏，其实牙齿都是通的，五脏六腑的，所以你在咀嚼它的时候，其实你的能量已经在跟这个药在运作了，所以就把它嚼化了再吞。那储玉丸到后来经过了几个转折，到后来的比如说虚雷无比山药丸啊，对不对？治疗虚雷无比的山药丸啊，或者是后来的碧沙门天凤仙和尚神妙五星丸啊，也就是再转两个方，转两位就变成天王五星丹，对不对？就是这些的药，它是有一个脉络的，都是从重点的储玉丸开始的，就是很多药加到一起，然后怎样它起到这个填补身体的作用。那我做讲义的时候忘记把那个敦煌残诀的那个碧沙门天凤仙和尚神妙五星丸附在里面给你看啊，就会你会看到它跟储玉丸很像，或者是孙思邈千金方里面的虚雷无比山药丸，它的结构也跟储玉丸很像。那么储玉丸的主要的药当然是储玉，对不对？山药。那我说山药的好处是什么？山药是一个又滋补可是又滑润的药。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修漏水怎么修啊？抓漏，他会拿一种看起来像是黏糊糊的半液体的东西往你屋顶倒，然后那个液体会渗到我的屋顶的缝里面，然后去把那个屋顶焊住。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十几年前抓漏水是这样子，就有一种类似液态的有点像泥糊的东西倒在你的屋顶，让它渗到那个屋子缝去凝固起来。那山药就是有这种药性，就是它滋补然后又有点滑滑的会钻缝，所以它最多它占30分。那其他呢？那在山药呢又能够补到脾肺，又能够滋阴，所以它山药我们不算气分，还是也不算血分。而补阴跟补阳的药在仲景的药法里面有一个想法是补阳的药应该是补阴的药多一些比较好，对不对？即使是像炙甘草汤这么滋阴的药，它也会有桂枝在那边推动这个药的流转。那么我们100枚大枣到底算几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都是抓个大概啊，就大其他药我都照比例，大枣我就差不多跟其他药，就是如果其他药这么一包，我大枣就100枚大枣，反正也就差不多还不到一斤嘛，我就加下去。其实大枣跟别的药的比例我不太清楚的，所以你说山药放最多，说明这些药里面是大枣放最多也说不定。那大枣也是各种综合维他命嘛，对不对？所以放大枣也没有问题啊，就是。那我们如果看这个 如果大枣的剂量我们不仔细计算的话，我们先说补气的药啊，补气的药，我们看甘草还算补气的吧，人参还有茯苓干姜，就甘草、人参、茯苓干姜跟大枣跟白术这些东西，如果在曹寅谱就说，你看哦，四君子汤是什么呀？人参、茯苓、甘草、白术里面都有了。那理中汤是什么呢？理中汤是人参、干姜、甘草、白术里面也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做出脾胃之气的这些药的结构呢，大枣我们姑且不算它，不算它哪一边好了。大枣因为加在这边的结构也可以算补脾胃之气，加到那边结构算补血，大枣是中立派，我们不算。那大枣不算的话，补气药加起来呢，如果把大枣也随便算个几个单位放进去好了，加起来会是啊，看，比如甘草28加人参7加白术6加茯苓5加干姜3，共多少？28加7是35，对不对？白术是6 41，然后茯苓5 46，干姜3 49，所以补气药有49。那补阴药呢？当归、地黄、山川穹、白芍、万能冬、阿胶加起来是45。所以呢，补气药还是比补阴药多一点点啊。至于气部的这个比例问题，同学自己再自行理解啊。就是比如说甘草比较多，就药性用比较缓和的方法去补它。然后呢，那补气大枣跟楚玉之外呢，补气补阴药都最多了。那驱风的药，我们来看看，桂枝能够破勾芒之气，算驱风药。然后呢，大豆黄卷这个药啊，是一种破这个大豆黄卷是应该怎么说啊？是破一种湿气的风气的。我们待会儿会介绍大豆黄卷啊，所以它是应该也有一点意义在，所以也算是驱风药类啊，驱湿驱风药。然后呢，柴胡也算驱风药，白练跟防风也算驱风药。那么加起来是多少？33。那在补药里面，它有更少一些比例的驱风药。那你就说这样子的话，人就会舒服了吗？不一定。我们还要有一种让人的肺部机能能够调和的药，就是说开肺气的药，调理肺气的药。那调肺的药是杏仁跟桔梗啊，所以杏仁桔梗加起来11分。然后呢，最后里面还有10分的药是什么？瞿。瞿就是这个麦子发酵做成酿酒发酵的东西，那个东西能够强烈的，就是瞿这东西等于就是健脾丸，就是帮你消化东西嘛。它能够让你消化的动这些药，也帮你能够这个消化的掉你的食物。所以呢，瞿这个药它都是起脾药，所以它是这个结构。那你看滋阴药里面，其实啊，里面当归、地黄、秋虫、白芍、万能冬、阿胶，这个几乎四物汤结构都有了哦，再加阿胶，就是四物汤需要的东西它都有了。所以，而这个比例说不定是四物汤很好的一个比例，也说不定哦。所以四物也有，四君也有，驱风的药也有这样子。但如果你要细部说的话，比如说像我这边第一个本草，我说小麦，对不对？是因为我小麦这边啊，小麦这边是我是说，因为瞿啊，在名医节录是小，名医别录是这个小麦这边。那小麦的话，以后如果有机会叫到甘麦大枣汤再来说小麦。这边只是说小麦本身是有点凉的，凉的药，但是呢，做成面条就是温的了。那瞿的话是温，能够消骨，骨是稻谷的骨啊，我那是简体字的答案转过来，忘记把它改了。就是温性温，然后能够消骨，能够止痹啊，就帮助消化的药。那再来一味药，大豆黄卷。大豆在中国古代是包括黑豆跟黄豆，可是如果我们要入药的话，我们就入药用的大豆通常是青仁黑豆，所以入药的大豆我们是用黑豆。也就是说， 大豆黄卷，如果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应该是黑豆芽。你要拿黑豆去自己在家泡水发芽，黑豆芽可能才是真正的大豆黄卷。那我在家常常用黄豆芽，就是我配厨余丸常常用黄豆芽，可能不很对了，但是意思上有点相近。就像我在我的中医基础课曾经很严正的批评一件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乱吃黑豆，因为黑豆是有一点寒的药物啊，就是台湾吃黑豆浆或者狂吞黑豆的人，那不是胃溃疡就是尿血啊，就是副作用非常大。黑豆是在瘟疫流行期间你可以吞一点点，然后把你身体的邪气带走，因为它可以吸掉一些别的不好的气，但是呢绝不意味着平常吃也能够补益身体啊。那吞黑豆的风潮虽然过了，可是现在喝黑豆浆的坏习惯还没有改掉哦。你看看古时候呢，是说是大豆黄卷治湿痹痉挛膝痛，对不对？代表它是一种能够很温和的驱除风湿的药啊，这是非常温和。你想豆芽多猛烈，不会很猛烈嘛？可是它久慢慢吃，久吃啊，大概还是有这种去除多余的湿邪的效果。怎么讲呢？就像我说，日本人他们就说，如果你每餐的中饭是拿水煮黄豆芽拌美乃滋吃的话，就会又瘦腰又丰胸啊，还是能够代谢掉一些多余的水分。那生大豆呢，他说你看啊，涂臃肿，煮饮之，杀鬼毒。那这个生大豆然后止痛，也就古时候如果是用了黑豆的话，就哪里在发炎，你把这个黑豆打碎了弄来，它可以把那个热毒吸走，那是真的有效。如果你现在用那个真正的黄豆做出来的黄豆油，就是唯一丰超级市场有卖那种日本原装的黄豆油，你如果哪里烫伤了，你用黄豆油涂一涂，几乎都不会起水泡，非常强，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三黄等相比完全不逊色啊，所以能够把这个火毒吸掉是黄豆。那能够把火毒吸掉的东西，这种大豆尤其是黑大豆，你吃了它就入肾，你的命门口还能存在吗？这开什么玩笑，就是吃到尿血就活该了。那某某医生推起来流行，那那个他说煮饮之杀鬼毒，就各种邪气能够被这个药，被黑豆这个药吸走。那这种东西怎么会是补药呢？哦，那至于赤小豆，以后有机会教当归赤豆散再说。但赤小豆是一个能够把血液里面的湿热拔掉的药，所以我常用赤小豆来处理这个痔疮的这个状况。但是赤小豆都吃太久，人会瘦啊。那赤小豆我们今天不多讲，只是同学你们有没有听过日本人说，女生第一次 MC 来的时候要吃红豆饭庆祝，对不对？那个红豆饭他们已经忘记是为什么吃了，但其实一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红豆可以把人多余的这个血里面的这个湿热排掉，让那个第一次有 MC 来的女孩子能够啊，就是身体比较干净，这样子让她日后的生活可以更好过。所以呢，虽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黄豆已经是家常好菜了，但是也会说不是啦，就像黄豆古时候很多药方说黄豆打粉吃了会让人肥壮，只是呢黄豆这个药在历史上面一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辩证辩论点。比如说呢，历史上的本草书会说呀，豆这个性是很和平的，如果你炒的豆子吃就是性子很热，可是如果你是煮豆子它就是寒的。然后他说豆子是这样的东西，说牛吃豆子牛会上火，马吃豆子马会下火，所以比牛热比马寒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跟古时候的本草书啊斤斤计较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人都觉得豆子就豆子了啊。但古时候人大家吃豆子也还好了，反正煮熟了吃没有太严重啊。那所以呢，我这边呢，那大豆散的古时候那个大豆的这个用这个黑豆芽啊，他把它炒香炒干，然后再磨成粉，然后用这个酒把它吞下去，就可以去除这个周壁在血脉中，就身体里面有一些湿气或怎么样，沿着你的血脉造成你的身体的不通畅。那这种湿气其实用大豆 用大豆芽是可以的哦。那至于说红豆赤小豆的话，中国人治疗那个肾脏有病的水肿，红豆鲤鱼汤是非常有名的食疗的方哦。因为鲤鱼里面的那个蛋白质跟一般其他鱼蛋白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什么球蛋白什么蛋白我永远都记不得，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真正懂的，就是所以就总而言之的去水肿的一个方就知道一下，反正也没有正式要教。那么白练这味药呢，我们说散结气，这个他说治臃肿疮疽疮啊。白练呢在中国的运用上这样子，最多的运用就是哪里有发炎红肿，你就把白练粉调点水糊上去，就是以外敷来讲就是消炎消肿的药啦。那邹润安在提出这个白练的时候，我昨天在教基础课就有提到说，邹润安用白练这味药在谈什么叫做荣平之气。我们说中国人说秋天是练藏的季节，对不对？精气是荣平之气。那邹润安就说怎么样叫做练藏呢？他说白练有个练字，可是呢那些火毒啊什么纠结在那边，白练都给把它散掉。那把它散掉什么能够叫做练呢？就是中国人这个秋天的收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邹润安就说，这个邹树就说啊，所谓的荣平就是这个水跟火纠结的拔不开，你有个东西放过去就把水归水火归火物质归物质能量归能量，能够让它们空掉隔开的力量我们称为收敛的力量，也就是荣平之气。所以就白练的散结气的效果，可能是它其他那些治疗发炎的东西本来就是常常用的方法，但是另外再说，但是在这个熟浴丸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些风气在身体里面纠结住了，那白练可以把它掰开。所以呢治疗风气百疾的熟浴丸呢，邹树他就说桂枝行皮凑啦，大豆黄卷行肌肉啦，防风行筋骨啦，柴胡行肠胃啦，什么但是在血脉之间呢一定要用白练。这当然刚刚说什么行哪里东西都不要套，我觉得他不一定讲得很对，它只是指说人体的风邪呢在身体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位置，那熟浴丸就是打大包围，在补气血的药里面每一个层次要用到的祛风药都给你一点，然后这样慢慢抽拔慢慢抽拔啊，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所以呢一般的外科嘛，就是把白练当作是生肌止痛的这个外敷药，是怎么回事？那防风还需要解释吗？就是风字辈的嘛，就是治大风头血痛，恶风风邪或者恶风风邪，目盲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就是里里外外这些被风邪所侵的状态。那当然驱风药用太多人会比较虚啊，所以在中国的十方的世界总是把防风跟黄芪当作好朋友，你们听过没有？就防风黄芪会形成所谓的玉屏风伞结构，玉屏风伞像玉做的屏风一样可以把你的风挡住，就是你如果要吃黄芪，要把黄芪的药性带去补你的这个表阳之虚，那可能黄芪不一定能够到位，那你用防风去搭配黄芪就可以把黄芪引的去补得更密实。那这个说法是这个事情是防风黄芪这个传说是这个江湖传闻是怎么开始的呢？几乎大部分的本草书是讲说呀，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柳太后中风啊不能讲话，脉沉，就是我们那个中风不能讲话脉很沉，但是我们应该是说黄芪五物汤的那个症啊，桂枝黄芪五物汤那个虚症中风。可是呢太后呢就是已经就是好像不太能够喝药汤了，所以呢他们就把整个房间啊就弄几十锅的黄芪跟防风煮汤，在房间里面熏的这么云雾缭绕，然后太后就在那个防风跟黄芪的这个蒸汽之中呼吸呼吸，要慢慢就身体能够动了啦，就是驱风药用呼吸来吸收的。所以有这个江湖传闻之后，大家就觉得防风跟黄芪 加起来很能够驱风。可是我们现在临床就觉得说，防风跟黄芪加起来哦，你要挡住风邪进来还有点效，或者是固表阳之虚有点效，可是已经在里面的风是不是能够真的退得出去，那很难讲啊。那这个真的要赶出去的时候，就是它可以防风，但是驱风还不一定很行了。那防风在驱风药里面，有人历代有些人认为说，防风在吃到最后还有一点点甜味，所以认为防风是脾胃之风可以去。也因此呢，在张元素的这个分经用药的法则里，会认为脾胃之风用防风去，就是太用去，就是太阴脾经的风有可能用，或者跟阳明胃经的风可能用防风去去它啊，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它是一个在许多驱风药里面具有一个综合效果的驱风药吧，就比较中间值的一个驱风药，也不会特别强或者特别弱。因为你要说要特别强的话，那张仲景治疗那些很严重的什么风湿痛风怎么都不用防风啊，对不对？那张仲景治那些很严重的风湿痛风，那就是附子乌头什么的，或者是附子白术这种搭配，那是仲景比较习惯用的药的那种重量，那后代用的药可能比较轻。所以我对防风的感觉就是说，用起来有一点十方的调子，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但是呢，鼠疫丸用防风就没有问题了，因为鼠疫丸这个人全身都是破洞，所以他不怕风去不出去啊。这个跟风湿不一样，风湿那个风已经塞在里面了，你要挖出去不容易。那鼠疫丸就这样用着就可以了啊，就渐渐吃久了，你的虚会慢慢虚劳会渐渐好起来，然后会比较不容易生病。那么大陆用鼠疫丸的那种经验，就好像说某某一个什么小女孩啦，什么药都医不好，就是身体瘦弱的不得了，那就干脆配一点鼠疫丸，让她每天嚼着吃。那嚼完一帖之后，哇，身体就好很多，就看起来长肉了，人精神了，这样子，就是那种虚到极点。但是大家同学要记得，不是肝血劳啊。我上次在教大黄直虫丸的时候，有跟同学讲，大黄直虫丸跟鼠疫丸等于是一个相对的方。大黄直虫丸是有血塞在里面，这是血分的淤塞，这个是肝血劳。那鼠疫丸是因为你这个人身体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冒，所以你的身体里面塞满了病毒，让你根本就身体好不起来。因为这里面的能量的世界全都是杂讯，因为中医认为病毒是一种邪气，对不对？你身体里面一层又一层都是一些杂讯，你的身体已经没办法正常的去运作它的机能了，那要把这些杂讯扫掉，这样用鼠疫丸。那这样子知道了啊，就各种奇奇怪怪的那种小毛病。那最后这个消烦散呢，临床上反正也用不到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只是因为我说我们这个课要把虚劳篇结束嘛，那虚劳篇就还剩一个消烦散，就是这样而已。消烦散如果是用金匮要略跟伤寒论的那个分类法，消烦散是放在黄疸篇的，不是放在虚劳篇的。桂林骨本才是放在虚劳篇的。那我们看一下啦，这个消烦散啊，就是260页啊，13-33。消烦散是治疗什么呢？女劳。女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人是个非常好色的人，然后到最后，在他精尽人亡之前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啊，所以就是这样啊。那我只能说我觉得我见过这个症，就是看到有人这个症，然后投予这个药之后的确是有张仲景说的那个状况出现，所以我就只能跟各位同学讲说哦有这回事，就这样子，更多的不能说了。他就说一个人如果房事过多而成劳的话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膀胱急，就是好像，当然膀胱急是膀胱紧绷还是什么感觉，可能就是好像一直有点尿意的感觉啊，就是有点想要尿尿的感觉。那少腹满身尽黄，真的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人 真的女人不知道了，如果是男人的话，如果真的好色到一个临界点以上，他会肚子鼓起来，我觉得能想象那种感觉，就是说他身材会忽然脱形，就是他即使原来是有在运动或者怎么样，他做一下自认为的保养的方法，可是他全身都变得很健壮，可是肚子会啪一个鼓出来，这是一个男人在好色到一个临界值以上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个怪怪的现象。然后呢，身近黄，就整个人会发黄，会哦，这也是会。然后额上黑，足下热，就是这样子一种虚劳啊。他的脑子都已经玩到快要干掉了，那你知道脑虚的人一旁一定会发黑嘛？啊，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足下热呢，就是他的那个气啊，有人说是叫做骨气下流了，就是说理论上说胆胃之火掉下来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他说其腹胀如水状，就是这个人他的脚心是烫的。那女劳之人，像我们说一般的虚劳是手心发热，五心烦热还是以手心为多，可是女劳之人她的那个热是掉到脚心的，然后其腹胀如水状，就全身都不肥哦，就那个肚子鼓出来，你摸一摸好像那个肚子像个冲了水的气球一样。那么他说大便稀而黑啊，那这个黑到底是不是有淤血呢？我们很难说。他胸满者难治啊，但是没有到，就是没有满到胸口之前，你可以用消食反食散除之。那这个消食跟反食呢，他说烧各等分，这消食跟反食都把它烤黑啊，就是烤过。那一般我们中国人在炼制矾石的时候，就是那个矾石的矿挖出来啊，要把它烧红了再把它放冷，然后再打碎之类，就是有一个炮制的方法。可是呢，现在你即使知道中药行说我要买矾石啊，它就会给你那个化学原料行进口的，跟化学原料行买的明矾，所以可能你回家自己把它烤一烤啦，就这样。那这个所以看这样一个病，究竟他的病机是什么呀？有可能是一种热毒啊，就是肾阴亏损之后，阳明会更燥。那在这个《伤寒论》的少阴篇里面有一个症状叫做热结旁流，就是在少阴的时候也具有大肠气汤症，具有燥屎塞住了你的肠道，然后那个有一些稀的大便会绕过那个燥屎流下来，那那个时候还是要立刻用大肠气汤把那个燥屎下下来，不然那个人会烧到完全没有精力就死掉了啊！这是少阴篇的大肠气汤症，我没有教过的，我并没有教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如果用以药测症的话呢，那消食在做什么？就是通大便、泄热、除痰。那矾食在干什么呢？这个矾食在中医一般《本草》说的话呢，《本草》书是讲说去除热在骨髓啊。当然，这个药吃太多也会伤骨髓，但是如果骨髓有热的时候呢，可以用矾食把它泄掉。那我们其他地方矾食常常是用在咳嗽药，就是那个要化痰的药里面放了矾食，人会容易化痰。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那个明矾哈丢在水里面，那个水马上就会里面的杂质就会沉淀，对不对？所以同学能够想象我们用矾食来化痰是可以理解的啊。那这个，所以它第一个是女劳胆，它有没有泄热的功能呢？也就是女劳胆这个病需不需要泄热？我想是要，因为她身体里面有很多火毒哦，就是人好色会上火的，而她身体已经阴阳都亏损，那尤其是以阴的亏损比较多的时候，她那个火没有地方烧的时候，会把身体烧得乱七八糟的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然后还有就是中国人在 历代使用这个方的时候喜欢把硝石换成滑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滑石能够清膀胱的热啊，对不对什么的。但是到后来有一家说不对，他说女老奶的人可能有一点初期的类似肝血的症状，就是有血肝在里面，对大便会黑或怎么样，这样子的肝血滑石打不掉，要消食才行，所以还是要改为消食比较好。那他吃的时候是用大麦粥啊，用大麦粥来吃几公克这样子。那大麦粥的话就是主要就是补气啦，就是古时候比较营养的一种谷类吧。而且中国有本草就说大麦能够治疗腹部胀满啊，可能会让这个脾胃的代谢机能稍微好一点。那这个地方我们说我提到繁食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如果要读本草书的时候很容易把繁食搞错，就是因为我们写繁食对不对，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写这个字对不对，可是神农本草经里面有另外一个食叫做玉食，一般人常常会在读书的时候把繁食跟玉食搞错，不是啊，繁食的性质是酸寒，玉食的性质是大热，玉石是一种鸟可以在上面用来孵蛋的石头，所以跟繁食的性是相反的，所以不要把玉石跟繁食搞错。那我们一般用的神农本草经是用清朝的孙清衍校订的本子，那孙清衍的本子里面繁食那个繁是写这个字，写孽食啊。我如果只是要跟同学说一下，免得其实啼笑反散，只是在讲神农本草经这个地方啊，要同学又要找繁食的话要找孽食不是找玉食啊，很多人翻来翻去只翻到孽食就找不到繁食，然后就以为要先在玉食那边，那这样子就读错条了啊，就跟同学讲一下。那这个那女老胆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只能说女老胆这个人她是一个人体啊有热邪乱流一通，而他又身体产生一个水火涣散的病，就女老胆这个病呢又有这个涣散的问题。怎么讲呢，你如果遇到一个很非常非常好色的人，你有可能看到他那个眼睛跟我们一般人看眼睛感觉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眼睛的那个比如说眼睛那边不是瞳孔那边对不对，你会觉得他好像这地方有一种就是灰灰雾雾，好像那个眼黑眼白有阴开的感觉，那种眼睛就眼睛很浊你知道吗，就那种水火涣散的那种感觉会存在。那清朝的邹树在讲到这个繁食他就这样讲，他说繁食呢如果你用水呢加一点明矾对不对，那脏东西就会沉淀，所以它可以分清浊，是不是这样子，说繁食可以分清浊。他说如果说你用繁食呢去那个腌莴苣菜，那就可以把莴苣菜那个黏滑的汁液洗掉，所以那个菜就会比较脆，不会黏黏的，所以它可以把这个比较浑浊的部分揉掉。那还有就是在中国人的建筑呢说如果想要把木头跟石头粘到一起会把矾这个结晶烧化去焊木石，就是把木头跟石头焊到一起啊，这是矾的功用。那他说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一般的宣纸粘纸一写字就会阴开对不对，用毛笔字写上去就会阴开嘛，那如果你要中国古时候如果要做一张比如说喜帖啊，就是给人家一张东西，那你要写喜帖这样一张卡片递到人家家，你会觉得阴开不好嘛对不对，那要那个卡片不阴开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血铜纸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就用矾石化的水涂到那个纸上面再晒干，那涂过矾石的水你再用毛笔写字就不会阴开了。所以邹树就说其实这个分清浊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水墨水不会阴开的效果也好，他说繁殖在人体做的这个东西有点差不多像这样子，就是 已经这个人水火涣散了，那你用了矾石下去哦，它可以帮助这个人的水跟火不要再乱流，就是除了清肾之热之外啊，这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水气的涣散能够得到一个固定。那固定以后就变成普通的虚劳，那再到一般的虚劳，什么肾气丸啊、健中汤这样子去补啊，那是一个特殊的病跟女老胆。只是说他几年前吧，有一个人我真的开过消矾丹给他，就是说真的人这样子，就是汪唐刚后来还蛮年轻一个人，肚子忽然鼓起来，然后身体变得黄黄的，让脚心天上发热，就那些症状还是会出来的。那既然看过，所以就跟同学讲一下，但尽量我们都不要得到这个病就好了啊，就得到这个病好像名声不太好啊，就是为了什么连命都不要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消矾散念起来也蛮好玩的，吃了之后烦心全无。那这个，所以这个课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啦。那如果有人8月4号还想来定个位置，就跟陈助教定个位置好了啊。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来，我8月4号会重新在部落格上面重新再登个广告，看看这个课怎么样。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说有没有人对于下一个阶段的课有没有什么期许的？就是，当然我自己还有蛮多的是对于这个课的设计啦，到时候会在部落格上说一下的。好了，那就拜拜了。